以撒伊亚先知书第十三章，阿摩兹的儿子以撒伊亚所见有关巴比伦的神谕。你们在秃山上竖起旗帜，向他们高呼挥手，叫他们走进王侯的御门。我已向我圣洁的人下令，并为了我的愤怒召集了我的战士，我那骄矜自喜的常胜军。听，山上有喧嚣声，好像有无数的人群。听，列国的吵杂声，万民正在聚集。万军的上主正在检阅赴敌的部队，他们都来自远方，来自天边。上主和他盛怒的工具要来毁灭整个大地。嚎啕吧，因为上主的日子近了，他来有如全能者实行毁灭。为此，人手将要松懈，人心将要消融，人人都惊慌失措，剧痛和痛苦侵袭他们，竟然的有如临产的妇女，他们彼此惊愕相视，面容有如火焰。看哪，上主的日子来到，必有残忍、雷霆和烈怒，为使大地变为荒凉，为歼灭地上的罪人。那时，天上的众星与群宿不再发光，太阳一升起即变为昏黑，月亮也不再放光明。我要惩罚世界，是为了他的罪恶，惩罚恶人，是为了他们的恶行。要抑制自负者的骄横，要屈服暴虐者的傲慢。我要使人比提炼的黄金更少见，使人比敖菲尔纯金更稀罕。为此，由于万军上主的愤怒，在他爆发怒火之日，天要震撼，地要震动，离其本位。那时，人们将如被追逐的羚羊，又如无人率领的羊群，各自转向自己的民族，各自逃回自己的故乡。凡被捕获的都要被刺杀，凡被擒住的都要丧身刀下。他们的婴儿将在他们眼前被人摔死，他们的房屋将被洗劫，他们的妇女要受奸污。我要鼓励马代人来攻击他们，这些人既不重视白银，也不贪爱黄金，他们的弓箭要刺死青年，对腹中的胎儿毫不连续，对于婴儿他们的眼睛也毫不连视。巴比伦万国的光华，加色丁的骄矜荣耀，必要被上主倾覆，如同索多玛和哈摩拉一样，永远再没有居民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。阿拉伯人不在那里设帐，牧人也不在那里立栏，卧在那里的只有野兽。他们的房屋满了吃枭，鸵鸟在那里栖息，魍魉在那里舞蹈，豺狼在宫殿里嚎叫，野狗在御园里呼应。他的时期已来近了，他的日子不会久延。